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87集《梦魔迷煞》。根据刘仙人的招供，他原名叫刘太炎，扬州人士，本是个跑江湖的半吊子郎中，因为嘴皮子利索，偶尔也给人算个命什么，赚点钱。本来他日子过得不痛不痒的，吃不饱也饿不死，可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大概两年前，有一天他途经许县，住不起客栈就连夜赶路，经过一个林子的时候，由于夜路太黑，他怕走错了方向在林子里迷路那就惨了，于是索性爬上一棵树，准备睡到天亮再赶路。他也风餐露宿惯了，而且穷人一个，也不怕什么贼人。刘太炎很快睡着了，当晚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中他看到一个半人半鸟浑身绑着锁链的东西。 你帮忙放我出去，我让你大富大贵。 要怎么放你出去？ 你睡的那棵树的下面有一块黑色的石头，你把那石头推开，会看到下边有一张符咒，你把那张符咒烧掉，然后再往下挖大概3尺左右深，会看到一个钉子钉着一条锁链，你把钉子拔出来就可以了。作为报答，那钉子和锁链你拿走，两样东西都是纯金的。 等刘太炎从睡梦中醒来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早晨的小风一吹，他也清醒了些，觉得自己可能是想钱想疯了，摇着头从树上爬下来准备继续赶路，却一眼看到了树根旁边真的有一块黑色的石头。原本黑色的石头很常见，不过那块石头看着还挺光滑的，若是平时他一定不会注意的，但是因为昨晚上那个梦，刘太炎心中就是一动。他走过去伸手推了一下那石头，石头就滚开了，再一看，只见石头下边有杂草和泥巴，隐约泥巴里头还有一张黄色的皮一样的东西。刘太炎扒开泥土，真的从地上抽出了一张巴掌大小写在牛皮上的符咒来。那符咒上画的符他从来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意思，不过嘛，他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只知道如果那梦是真的，那地底下有金子。刘太炎拿出火折子，将那张皮的符咒给烧了，再抽出随身带的一把破刀来挖泥，挖了接近3尺左右，真的听到叮一声，破刀磕在了什么硬物上。刘太炎扔了刀，又一通挖，就挖出了一条金光闪闪，大概有3尺长，手腕子那么粗的大金链子来。而他拽了半天，金链子拽不出来，像是长在地里了。接着再挖了一阵，就真被他挖出了一枚硕大的黄金钉子来。刘太炎几乎乐疯了，这就叫飞来横财。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将那整根钉子拔了出来。刘太炎也不管别的什么，抖开包袱，将黄金的钉子和链子抱起来，赶紧跑回了家。回到家之后，他称了称，钉子4斤，铁链6斤，总共是10斤的黄金。于是刘太炎就发了财。刘太炎将这些金子都融了，弄成了一两一两的小金条，决定娶个媳妇儿，美美的过下半辈子，也不想当道士了。只是啊，刘太炎枕着黄金入睡的当夜，又梦到了那个半鸟半人的妖怪。这回刘太炎看得比之前一次要清楚，他发现那妖怪身上拴着4根锁链，其中左脚和右手的链子已经松开了，可右脚和左手还是死死地被锁链缠住，锁链嵌在地里，困得他动弹不得。 那妖怪跟刘太炎说，这点金子是会能用完的，天底下还有赚不尽的大富贵。于是那妖怪详细地教了刘太炎怎样利用邪教骗人，刘太炎所做的一切都是那妖怪教给他的。众人听完了刘太炎的坦白交代之后，瞬间都有些哭笑不得，这厮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梦里出现的妖怪了，感情这妖怪每天晚上都入他梦，然后教他怎么靠骗人发财。不过刘太炎这次罪过大了，他与其推给鬼神，还不如多拖几个人下水对他有用些。推给鬼神等于是自己一个人扛了所有罪名，以他坑害的人命来算，杀头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包大人毕竟审案无数，经验丰富，总觉得这案子从头到尾有那么点小小的蹊跷，于是也没急着砍了刘太炎，让人将他暂时关押，容后再发落。等刘太炎压下去了，众人都开始端详那尊小小的佛像。 跟你梦中的一样吗？和那金牌上的好似不同哦。 我做梦看到的不是这个，感觉很不同。 白玉堂拿起那尊佛像看了看，半人半鸟，就一尊瓷的小佛像，感觉做工很粗糙。他拿着瓷像在手里掂量了一下，皱眉： 怎么了？ 不像是星瓷，如果刘太炎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瓷的佛像应该是近两年内做的才对。江淮一带烧瓷业十分兴旺，现在随便什么作坊里烧出来的瓷都比这个要轻薄很多，而且看釉色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手艺。 天尊凑过来拿起那瓷佛仔细端详了一下。 诶，这个感觉好旧，像是我小时候瓷窑里烧出来的东西。 啊，的确像是前朝的上釉，应该是有些年头了。 太师也拿过来细细的品鉴了一下，随后连连点头。赵普让县令去请了几个瓷窑的老手艺人来，几人看了之后都说这是一两百年以前用的法子烧的了，倒也称不上古董，他们的爷爷辈都用这法子上釉，只是如今要找怕是找不到了，应该没人再用这土法做东西了。 可是刚才刘太炎明明说他是按照梦中那妖怪的样子做的这佛像啊。 这种东西里头一般不是会写做的年份还有哪儿的窑出来之类的吗？啊，不如切开看看。 说着庞玉指了指展昭手里的巨缺。 哎，别切碎了就行啊，切两半大不了哎粘回去。 众人都看包大人，包拯点了点头，要判断刘太炎的话是真是假，这尊佛像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据。包大人点头的同时，众人就见展昭刀一晃，巨阙又冷嗖嗖寒光一闪，等众人明白过来已经还窍了。白玉堂伸手轻轻往两边一掰，那佛像，佛像真的一分为二了，那切面平整的一点点豁口都没有，拼着都看不出接缝来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看了看展昭手里的巨阙，这把剑还是那么锋利。白玉堂看了看佛像的内部，微微皱眉： 怎么样，有字吗？ 白玉堂将佛像的内部展示给众人看，就见一边写着开成五年。 开成五年，接近两百年了。 就在众人皱眉的当口，白玉堂又让他们看另一半佛像的内部，就见写着一竖排的小字儿：斜雨架下第六弥煞，自罗石。 自罗石是什么东西？ 弥煞又是什么东西？听过弥勒、罗刹，没听过弥煞。 自罗石是梦魇的意思。 这时公孙开口，众人都瞧着公孙，还真的知道啊。包岩自问读的书也不少，但是这自罗石真是闻所未闻，不由钦佩，果然公孙先生博学。赵普倒是很满意，点头，只要是写成了字儿的东西，他家极品书呆都知道。 梦魇？ 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完全是因为一次巧遇。 什么巧遇？ 我年轻的时候，大概十几岁，给一个老头子看病，他当时七八十岁了，得的是失眠症。他当时形容憔悴，身体很差，精神也很萎靡。人吧，有时候没吃没喝十来天都能熬得住，可如果不睡觉，四五天就疯了。 嗯， 我当时就听他嘴里不停地说自罗石入梦，自罗石入梦。后来我发现他睡不着是因为血脉不畅，经脉堵塞。等我给他治好病，我很好奇地问他，自罗石入梦是什么？他告诉我，自罗石是梦魇。 众人听到这里，似乎都抓住了关键。 他不是中原人吧？ 他是原渤海国人，渤海被辽灭了之后，他就辗转来到了中原。 哦，渤海国，渤海郡王大作荣是第一世的皇帝，是吧？ 渤海王国其实不久，原本是大唐的国中之国，当年何等风光，最强盛的时候上京有小长安之称，可惜后来还是没落了。 那弥沙呢？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。 众人都叹气，连公孙都不知道，那估计没什么人知道了。就在无奈之际，一旁殷侯开口了。 弥煞是护法的意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